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帝子元的话清晰地在昭仁殿内响起，落在所有人耳中。众臣忍不住诧异，愕然朝帝子元看去，就连景贵妃眼底也有惊讶之意。 靖安侯只有帝子元一个亲人，长姐如母，他不为靖安侯主婚，谁替他主？ 本王虽为他的嫡姐，是他唯一的亲人，可这些年我并未教养他长大，为他主婚实在有愧。靖安侯长至今日，卓然俊才，仁德宽厚，我心甚慰。但十四年前他的命，不是本王所救。他三科状元之才，不是本王所教。他沙场御敌之能，不是本王所给。 帝子元一声比一声重，众臣听在耳里，只觉感慨莫名。谁不知摄政王说的那人，谁心底又不明白那人在情感上更为适合，可世上唯一仅有的那位三年前已经惨烈地亡在了云景山上，连片尸骨都没落下。如今想来仍是闻之可泣，悲痛难已。殿外熟悉的身影影影绰绰，帝子元心底长吸一口气，将众臣的追忆纳入眼底。他的目光从帝静言和朝臣中逡巡而过，最后重重落在昭仁殿外。 所以今日靖安侯的大婚应该由更适合的人来主。 或许是帝子元说这句话时太多笃定认真，又或许是他眼底奇异的光芒感染了众人。满殿朝臣跟着他的目光朝殿门的方向看去，只这么一眼，所有人都瞪大了眼，神情愣住，眼底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。他们已亡三年的太子殿下，他们冠绝天下的东宫储君，就这么着一身绛红盘龙朝服，活生生地立在了昭仁殿前。对，活生生的。所有人心底恍恍惚惚拂过的只有这么无比心酸又震撼的四个字。 太子哥哥！ 一团火红的身影从左手次席上冲出，一把抱住殿门口立着的寒夜。孩童的声音里带着无法言喻的喜悦和失而复得的惶恐。所有人都没料到昭仁殿里头第一个唤出寒夜身份的会是寒云，但他的称呼如石破天惊一般提醒了殿中所有人寒夜的身份。这是他们的殿下，他们的储君啊。右手首席上，明王缓缓起身走出，双手前倾而拜，行下臣礼。 臣韩通拜见太子殿下。 他是太祖胞弟，这一拜几乎代表了整个韩氏皇族的意愿。明王声音刚落，未见一幅绣摆行出来，立于他身侧，朝韩烨俯首行礼。 臣未见，拜见太子殿下。 臣韩月拜见太子殿下。 臣恭祭者拜见太子殿下。 臣钱广进拜见太子殿下。 臣拜见太子殿下。 满殿朝臣，自明王起，皇室宗亲、内阁阁老、六部尚书、统军武将、勋贵侯爵，一个个自席上而出，朝寒夜的方向行下臣礼。恢宏的喜悦声都压不住满殿朝臣相迎的肺腑激荡之声，没有人开口问寒夜为何死而复生，为何三年未归。 他还活着，他重新回到这座宫殿比所有的都重要。也正是这个时候，所有人才真真切切地发现，原来这个一身仁德、满心为民的大靖储君，早已比他的父亲更深入尘心，更得人拥护。大殿之上，唯有景贵妃神色茫茫，看着寒夜，眼底俱是惶惶。他能应付宫廷朝堂里所有发生的一切，唯有寒夜的归来，他几乎是无措的。那是大靖最名正言顺的储君，也是当年救下他和韩云性命的恩人。 臣帝谨言，拜见太子殿下，恭迎殿下回宫。 高台之上，一身大红喜服的帝谨言朝韩烨拱手行下臣礼，他目中隐隐含泪，握拳的手却是稳而有力，早已不是当年纨绔轻佻的模样。 重卿起来吧。 韩烨因为这一声回过了神，目光从群臣身上移开，吩咐了一句。群臣起身却未敢再言，高台上毕竟还有帝子元在，他不出声谁都弄不清他心底的意思。韩烨朝帝谨言轻轻颔首，目露欣慰，最后和他身边的人在空中目光相迎。三载岁月，唯此一眼，恍若不复。犹若那年冰天雪地，西北疆场烈马狂奔。可现在那人一身红装，容貌盛然如昔，却藏不住半白华发，一身病骨。 子元，知道吗？所有的这一切，值得吗？ 韩烨，当年你在云锦山上一跃而下，将一切拱手于我的时候，怎么不问一句，值得吗？ 帝子元目光沉沉，眼底千万般情绪拂过，最后只剩下淡淡的欢喜。 值得，为了你，纵负天下如何，纵倾天下如何，纵拱手天下又如何？有生之年，你正大光明以大靖储君的身份回到这座皇城，才是我不悔之事，才是我该为之事。 纵一句未言，但三年来两人想说的话都已明白。三载离别，生生死死过后，知帝子元莫若寒夜，知寒夜莫若帝子元。 太子三年前在云锦山上跳下，后被人所救，一直重伤昏迷，隐于民间养伤。本王也是近日才知太子安好的消息。 高台上，帝子元的声音缓缓响起，他在所有人的注目中朝大殿的方向行了两步，虽未行臣礼，却是拱手相邀之意。 本王受先帝令摄政于朝，今恭迎太子回朝，与本王共辖朝堂，同治大计。 此言一出，等于帝家承认了韩烨统御朝堂、问鼎帝位的资格。昭仁殿上群臣相视，几乎是一瞬间就明白了殿上的情况。太子还朝是摄政王乐于所见，或许回想起这场国婚和摄政王刚才的一席话，说不定太子能回朝亦是摄政王所为。这个想法立刻被群臣认可了，他们几乎是欣喜地猜到了这种可能，只是不知道太子回来能否改变现在韩帝两家地位相争的焦灼现状。 殿下，吉时快过了，请您为建安侯爷主婚。 韩烨眉一挑，牵着韩云朝殿内走去，待将他交到景贵妃身边，才大踏步利落地朝高台上走。 吉时大老爷给姑候着，谨言的婚事除了姑还有谁能来主？ 韩烨冷清霸道的声音一路在众人耳边回响，看着足下生风的太子爷，众臣这才想起一桩旧事。 当年温小公子刚刚籍贯明洞京城时，一众朝臣勋贵府里有适龄闺女的个个都想挖走这块宝，没成想太子殿下是个十成十的亲娘，一听才15岁的娃娃被人觊觎，就算是皇家亲王他也甩过脸子，惹得温硕公子纵使家名万般传，却无人再敢入东宫问亲。如今一想，也有好些年了，温硕公子终究是到了成婚的这一日，好在殿下亦等到了为他主婚的这一天。众人恍神间，韩烨已行上高台，他站定在一对新人前，和帝子元比肩。 祝你夫妻相扶相持，执子之手，白头偕老。 没有成爵时的谆谆教诲，唯有最浅显的祝福和期盼。韩烨取下腰中的盘龙玉佩，挂在了帝晋言腰间右侧，和刚才帝子元为他挂上的玉佩交相辉映。几位亲王和阁老看见这一幕，暗自交换了一个眼神，难掩眼底的震惊。这两块玉佩他们都认得，帝子元那一块是当年太祖为帝家封爵时所赐，而太子身上的那块是历代东宫权柄的象征。 太子受礼完成，新人行礼，一拜天地。 帝晋言和苑琴遥遥朝天地而拜。 二拜高堂。 两人回转身朝帝子元和韩烨拜下。 夫妻对拜。 结发夫妻，白首不离。两人握住喜绸，轻轻一拜。 礼成。 吉利一声高呼，殿外礼炮齐鸣，殿内抚掌叫好，一派热闹。帝子元望着面前的景象，脸上忍不住露出笑意和欣慰。他转头朝韩烨看去，一双眼沉沉浅浅，深情未敛，竟一眼能看到底。韩烨一怔，万般情绪拂过，终止淡淡感叹一声： 你呀，苦这一辈子遇上你也算是命数。 他最后两个字太轻，被淹没在漫天的祝贺和喜悦声中。帝子元未听得真切，眉角一挑，正要问，却见韩烨已经抬手利落地朝殿内摆了摆。他正是万众瞩目的焦点，几乎是一挥一抬间，招人殿便安静了下来。 孤今日回宫，原是有一件事要向众卿宣布。 群臣面面相觑，一时有些惶然。太子这才刚回宫，不至于在这招人殿的喜堂上商讨国事吧？ 正言，把孤的东西拿进来。 韩烨朝殿门的方向招了招手，众人循着他的手势看去，这才发现三军统帅施正言不知从何时起悄无声息地立在了殿门口。施正言朝韩烨的方向颔首行了一礼，端着手中木盒朝殿内走来。木盒上古老的篆文雕刻其上，以珍珠为扣，鎏金镶嵌，观之便珍贵无比。只是不知道那里面有什么，竟能让太子连招人殿都不出，便要迫不及待地宣布。难道……群臣神色一凛，想起当初先帝驾崩时未给韩云留下继位遗嘱，难道是留给了太子不成？帝子元眼底亦是疑惑，向韩烨投下淡淡的问询之色，却未得到他半点回应。殿内唯有明王、安王、魏建并几位两朝元老瞧着这方木盒的神情有些诧异，他们似是瞧着有些眼熟，却又一时想不起在哪儿见过。群臣猜疑间，施正言已登上高台，他郑重地将手中木盒呈于韩烨面前。 殿下， 寒夜颔首，手微抬，轻轻一推，珍珠转动，咔嚓一声，木盒应声而起。珍珠相合的声音终于唤醒了那几位老臣的记忆，明王神情一变，失声惊呼：“ 那是……” 只是终究只来得及说出两个字，高台上的寒夜已将木盒中的东西取出，举于群臣的面前。众人抬眼一看，皆神情震惊。寒夜手中之物，赫然便是一方明黄卷轴，若未猜错，那该是一道圣旨。 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。 寒夜郑重的声音响彻昭仁殿，群臣面面相觑，高台之上高台之下齐皆下跪。 臣等聆听圣谕。 弟子元不知寒夜究竟欲何，但他到底是大敬臣子，圣旨一出，他亦只能下跪。他眉一扬便要屈腿，却被寒夜握住了手。弟子元眼底拂过讶异之色，朝寒夜看去，但寒夜只望着殿中众人，然后松开弟子元双手，展开了圣旨。 忠王仁德宽厚，运府盈城，邺城西洽，有精业之怀，卓绩镇位，城镇先制，革故鼎新，册忠王嫡子业为东宫太子，今帝家有女子元，上承于天，私得重任，荣封太子之妃。钦此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